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一等就是整整两年呢。丁秋云没有别的话想说了，他转过身去，直面朝向古星志，半跪着亲上他的唇。与古星志重逢之后，丁秋云的生活才重新有了颜色。同队的队友说，原来丁队笑起来这么好看啊。丁秋云一边从动物身上提炼出来的油炒菜，一边笑盈盈地回答， 当然。 爱八卦的队友严兰兰凑上来打听， 丁队，古副队是你什么人啊？ 战友。 哦，战友。 丁秋云作势要踹他，他笑着跑开了，手腕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响成一片。跑到门口时，他恰好撞到了古星志，就活泼地朝他敬了个礼。古星志看他一眼没有理会，径直走到丁秋云身边问道， 吵的什么？ 秋葵。 丁秋云双眼很亮， 我记得你喜欢吃。 古星志有些惊讶， 从哪里弄来的？ 丁秋云亲了他一口，笑盈盈道， 这个你别管，不管你想吃什么我都能给你弄来。 在末世里，这是最高也是最好的许诺了。丁秋云是掏心掏肺对古星志好，毕竟是失去后再得到的人，对他来说格外珍贵。古星志很喜欢小王子，在连队里时就跟丁秋云讲过，丁秋云还笑他，说他这么大了还喜欢看小孩子看的玩意儿。这回丁秋云特意托队友从废弃的书店里弄来这本书，把所有的文字精心地转变成图画，整整画满了75张香烟壳。在古星志26岁生日那天，丁秋云把这份礼物送给了他。古星志对这份礼物并不很热衷，他抱着丁秋云掰着他的手看。丁秋云这段日子太过于专注画画，右手小手指出的茧子都磨得发红了，一看就知道很疼。古星志清了清他的画茧，才和他一张张翻看起那些香烟壳来。古星志对丁秋云说， 我最喜欢小王子与玫瑰花的故事。 独居在一颗小星球上的小王子种了一朵玫瑰花，对他百般呵护娇养。曾几何时，他认为他的玫瑰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直到他来到地球才发现，仅仅是一个花园里就有足足5000朵玫瑰。小王子因为这个发现而伤心了很久，但经过狐狸的开导，他才意识到那朵娇金的傲慢的玫瑰陪他度过了很长的岁月，他对小王子而言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说着，古星志揽紧了丁秋云的肩膀，念起了香烟壳上写着的对白，这是小王子在醒悟过来后对那5000朵玫瑰所说的话。 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因为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 彼时的丁秋云不懂古星志话中的意思，只觉得这话不吉利得很，伸手拍拍他的脸以示惩戒。古星志则稳住了丁秋云。虽然丁秋云沉浸在与古星志重逢的喜悦中，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要做的事情。全球变冷，人工智能切世，的确是人类的责任没错，但丁秋云父母的猝然离世对丁秋云是莫大的打击。而在人工智能的暗箱操作下， 这些年来，丁秋云有不少队友死在了新人类手中，或是死在进化过的动物口下。要让他不恨不怨，那不可能。在古星志来后没多久，丁秋云又选择了一处基站，准备着手实施捣毁。谁想，在他们动手时，这处基站竟是被一批变异过后的猎狗包围了。尽管丁秋云和古星志拼死掩护，严兰兰还是折在了里面。发现严兰兰掉了队，丁秋云还想往基站里冲，古星志不由分说把他往肩上扛，大步流星地离开。丁秋云最后看到的是严兰兰从猎狗围攻中伸出的一只手，银色的手铃叮叮当当地响着，伴随着严兰兰声嘶力竭的喊声：然而严兰兰毕竟还只是一个19岁的姑娘，她实在太高估自己真正面对死亡的承受力了。跑出很远后，严兰兰凄厉的惨叫混合着猎狗吞噬人肉的大快朵颐声从基站方向传来。 英哥，英哥救我，我不想死。 卡车里有四五个人一起压着丁秋云，才控制住没让她跳下车去。古星志把车驶离时，远远地看了一眼基站，又收回了目光。车子开出很远，丁秋云才放弃了挣扎。他双眼布满血丝，精疲力竭地仰面躺在了卡车车斗内，耳旁全是严兰兰的手铃声，叮铃铃，叮铃铃。严兰兰是队里的老人了，从建队伊始就跟在丁秋云身边。他的死对丁秋云打击巨大，他反反复复想着那次计划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古星志看不得他这个样子，抱住他轻声安抚： 这不是你的错。 他叫我一声丁队，他就是我的责任。 丁秋云不傻，他想他们大概是被盯上了。看来打击基站摧毁人工智能的栖身之所的确造成了 AI 们的恐慌，但有了严兰兰的前车之鉴，丁秋云再不愿让大家在这风口浪尖前去犯险。即使有几个年轻人自告奋勇要把对 AI 方的打击持续下去，丁秋云也设法予以安抚，打算度过这段危险期再说。但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的临时藏身地就被一群新人类攻破，最后三个年轻人被擒住，没有一人答应成为新人类的奴隶，甚至有一人尝试自杀。新人类发现这些旧人类不愿配合，便砍下了三人的脑袋，并将头颅悬挂在附近最高的一棵树上。登上卡车仓皇逃离的小队中，有人看到了熟悉的友伴的头颅，摇摇晃晃地被枝叶簇拥着，像是三颗饱满硕大的椰子。他想去叫丁秋云，但是刚开口又把话咽了回去。丁秋云背对着那棵树，死死咬着牙关，咬得满嘴都是血腥味儿。古星志抱住了丁秋云的肩膀，丁秋云却把自己直挺挺地绷成了一张弓。他疯狂思考，那些并无异能的新人类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看那些新人类的样子，显然是有备而来的。难道是他们前几日撤退的时候被人盯上了？但丁秋云做事一向妥帖，哪怕在失去严兰兰后，他也强打起精神观察四周，没有发现尾巴。他也想过是否是内部出现了问题，但他检查过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没有发现任何追踪器一类的东西。跟随在他身边的都是他多年的战友，他当然不会怀疑。在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丁秋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很久以后，身边只剩下七人的丁秋云被一群新人类擒获。在接受审问时，他才知道新人类中的大部分人与人工智能定下了契约。在几座只有新人类存在的城市中，人工智能已经恢复了正常运作，它为新人类提供便利，而相应的新人类必须为人工智能们绞杀反抗者。他们针对的对象就是丁秋云这种胆敢攻击人工智能的旧人类，以及跟旧人类同流合污不愿为奴的新人类。被 被擒获后，丁秋云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不供出逃走的古星志以及其他几个伙伴的去向。他宁可死。然而当他被逼着观看了同伴们的绞刑，以为自己很快将得到解脱时，那群围绕着刑场的新人类们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半晌后，人群自觉向两侧分开一条通路，如同摩西分开海水，他们的首领朝丁秋云走了过来。丁秋云抬起头，脑中轰然炸起了一个霹雳。在那几秒，好像有人拿着手枪抵着他的眼窝开了一枪，炸得他眼睛刺痛，脑袋也疼得像是被细弹钻了无数个窟窿。向他走来的分明是古星志。